星星参北斗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嘿嘿， 有 啊，水里火里不回头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身后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呦，嘿嘿。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嘿嘿，全都有啊，一路看见不低头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嘿。 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哎呀你儿呀，哎 哎儿呀，哎呀你儿呀，哎哎哎哎你儿呀，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 好，该出手就出手，该开口就开口啊！我们进入正题儿，《水浒好汉》文化基因图谱分析。 梁山好汉之所以比较复杂，是因为我们从文化的渊源上，我们追溯一下，它的来源比较复杂。先看一个例子。花和尚鲁智深，《水浒传》里是要表现鲁智深他跟佛门跟禅宗是有关联的，但是《水浒传》里描写鲁智深不是出家人做的事儿，两个方面都有出现在文本里。为什么会如此？这两方面哪来的？作者忽然的灵机一动写出来的。好，我们看一看。首先说明代的这几部小说，他们的特点都是世代累积而成。什么叫世代累积而成呢？不是一个人，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啊，《西游记》啊，不是一个人写的。比如《西游记》，前两年我写了几篇文章，就说在元末明初的时候，我们现在有证据，当时有一个跟现在看到《西游记》不太一样的《西游记》，是当时的道教全真教，他们传教讲取经的故事，把他们的这个丹道之学夹到里边，全真本的《西游记》。这个《西游记》到了嘉隆万，经过吴承恩或者是李承恩、张承恩啊，这个不一定。改写以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游记》，《水浒传》也是一样， 在我们今天看到这《水浒传》之前，杂剧里也有，话本里也有，还有什么大宋宣和仪式都在讲这个故事。今天看到的《水浒传》成书以前那个鲁智深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以前是不是鲁智深也是有点佛门的因缘呢？最早的《鬼心杂志》续编《宋江三十六人赞》，关于鲁智深就是有16个字，说有飞飞儿出家友好，鱼儿同袍是佛爷被恼，就这么16个字。当然肯定是语言不详了，但是大致来说，这个飞飞儿我们就想到唐传奇里哪一篇，红线聂隐娘，对吧？这里面聂隐娘里面有晶晶儿，还有他的师兄飞飞儿，是吧？那么给人的感觉，他应该是一个类似于这种的盗贼，是吧？轻功很好，飞檐走壁，是不是啊？有点这个感觉。当然人家没细说。那么到了大宋宣和仪式，只有僧人鲁智深反叛，一来投奔，这就更没形象了。到了元杂剧里，鲁智深喜赏黄花玉，名义是鲁智深，实际这出戏主角是李逵。还有鲁智深大闹消灾寺，这个呢也很怪，是把三打祝家庄的情节跟他连上了，也没有形象。最好玩的是元杂剧里豹子和尚自还俗，这个也可能是名人的作品啊，明初的。这里这鲁智深难舍凤鸾愁，多情种子家庭意识很强，不愿意从入江湖。简单的说吧，在今本《水浒传》之前提到鲁智深的，和我们今天看到的鲁智深相比，第一简单，对吧？第二呢多样啊，那个飞飞儿好像是飞檐走壁，有点像石谦上的。那么后来这个豹子和尚呢，这个俗念很重，是不是啊？这里边有家庭意识，还有了游山玩水啊，去赏花，这个鲁智深完全是不一样的，与现在大不相同。简单说，鲁智深在金本里那些和佛教，特别和禅宗相关联的内容，在《水浒传》金本之前，通通的没有。那么现在来说，他从哪儿来的？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安排了陈红先生主讲的《水浒好汉文化基因图谱》，解读文学经典的途径之一。在前面的时间当中，陈红先生谈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水浒传》当中关于鲁智深佛门与非佛门两个方面都有，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多现在看到的书籍在成书之前故事就已经有了，比如说水浒的故事早就有了，像杂剧话本里面都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那里面的鲁智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水浒传当中的鲁智深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这些区别和变化是从何而来的呢？ 简单说，鲁智深在金本里那些和佛教，特别和禅宗相关联的内容，在《水浒传》金本之前，通通的没有。那么现在来说，它从哪儿来的？我们来找一找。我们就发现了，在佛教里很有名的这么一个人， 禅门大德五灯会园里，石头千禅是法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石头千，这是石头西迁，这是个有名的禅门大德，他的徒弟，他的徒弟是谁？是丹霞天然。关于丹霞天然啊，这个文字挺长的，这么一大段，简单说吧，丹霞天然他的这一系列的事迹，我们发现跟《水浒传》里鲁智深的故事非常相似。好，我们下面就分析一下有哪些相似。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丹霞天然他怎么出的家呢？他本来是要做官，去赶考的路上碰到一个人，说你干嘛去？说我想做官。说做官何如选佛？你修行了，在佛门里你将来有成就，比做个俗官要好得多。这是丹霞天然他怎么进入的佛门，由选做官进入选佛。我们看水浒传那些鲁智深，他进进官当了和尚啊，他原来是个提辖，他当过官来着，所以这个做官的意识很强。他到了人家这个大相国寺，他说啥也要做都寺监寺啊，我说到底吧，你起码得给我这么一官。所以后来人家就忽悠他嘛，哎呀，你不能一下就做这个嘛，你先去做那个菜头，管菜园的也是个官叫菜头。这个很像西游记里啊，玉皇大帝忽悠孙悟空，对不对啊？你去做弼马温，哎，那么些马都归你管呐。这孙悟空特高兴，倒是非常敬业，是吧？干了好几个月，得意洋洋啊，请部下喝酒，说我这官是多大的一个官啊？人家说叫不入流。什么叫不入流啊？不入流是不是就最大？说不是，啊，这个意思很像。《水浒传》跟《西游记》啊，好多地方可比啊，这是一个小的地方。好，这是一个地方，再往下看，这个天然呢，他到了庙里面，这个一开头他没有剃度啊，就在那里干点杂役。后来有一天，这个方丈说，明天早晨全体义务劳动，干嘛呢？铲去佛殿前草，这个院子里除草。一般的这人都以为真除草了，哎，把这个锄头啊什么都准备好了，只有他一大早弄了一盆热水，到方丈跟前一跪，把这个热水往上一举，请大和尚为我除佛殿前草。什么意思啊？剃度，头发就是佛殿前草，你把草除掉了，你就进了佛门了。我们看《水浒传》那些鲁智深，智真长老给他剃度，一边剃度嘴里边念叨寸草不留，六根清净，也有点小相似吧。如果就这些不算多，再往下看，天然和尚剃度以后啊，到别的庙里去挂单，不守规矩，跟一块儿的同屋的一个宿舍的和尚啊闹起来了，干嘛呢？把人摁倒了，骑到人脖子上去。鲁智深干嘛呀？把旁边那和尚揪着耳朵给揪过来啊，把人给欺负一通。再往下看，天然惹了祸之后，别人立刻去告诉方丈，就是马祖道一。马祖道一人家以为他要惩戒天然了，马祖道一过来一看，这个天然正骑在人家那和尚头上了，说我子天然，真是我的徒弟天性表现呐，就给了他这个名字，就叫天然，欣赏他。水浒传里呢，他揪人家那个禅盒子那个旁边的同宿舍的同学的耳朵，别人就去报告给方丈了，慌忙报知长老。长老来了，说别看他现在捣乱，酒后正果非凡，所以别的和尚都很不服气，说你看只是护短呐，偏向啊，不理解啊。再往下看，天然和尚啊挂单到某一个庙里，到了晚上啊有点冷，怎么办呢？起来就把这个木头的佛呀找个斧头给劈了，架了一堆火在那烤火。小和尚就报告给这个方丈了， 方丈说你怎么回事，你到我们这儿挂单怎么把我们这个佛给烧了呢？天然说，哎，我烧了找取舍利呀、啊、大家知道有大德高僧是吧，最后一火化就出来舍利了，说取舍利啊，说这是木头佛哪有舍利啊，哦，它是木头啊，那不烧了正好吗？这很有名的，这叫丹霞烧佛，在禅宗史上很有名的。好，天然和尚烧佛，鲁智深干嘛？打坏金刚啊！看着金刚说：“你这家伙怎么冲着我乐呀、啊？你笑话我啊？”拿大棍子照那金刚腿一打，哗，把金刚给打倒了。再往下说，丹霞天然到天津桥上啊，不是这个东边这天津，洛阳有天津桥，横卧在天津桥上，挡住了地方长官郑留守的路。这是五灯会员里也是专门有这么一段。鲁智深呢，为了救史进，到周桥上就挡住了贺太守的路。这些地方都太像了。再往下看，写丹霞天然也是到最后自己预知涅槃的时间，吩咐徒弟准备好了热水，洗完澡说我要走了。鲁智深呢也是找小徒弟啊，准备热水洗完了，说洒家进必当圆寂，翻玉案烧桶汤来洒家沐浴，然后坐在那很平静的就走了。如果说五灯会员里关于天然的这个事迹有一件或两件跟水浒传里鲁智深相似，那可能就是一个偶然，但是有这么些条，这个恐怕说偶然就说不过去吧，需要我们对它有一个解释。怎么解释呢？这中间的精神血脉就是狂禅。什么叫狂禅？中国禅宗史，这个禅修啊，在佛教里最早的时候跟派别没关系，就是个修行的手段，和我们今天说的瑜伽很像，但是传入中土以后逐渐的成为某些派别特别重视的手段，从达摩来的。在达摩一直传到五祖，包括后来的牛头禅，被称作叫如来禅。后来南北分宗，南宗慧能叫祖师禅，慧能再往下传就分成五家七宗，这叫月祖分灯禅。刚才说的石头西迁呢，这都是月祖分灯禅，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维养宗等等，法眼宗五宗是吧。好，从这月祖分灯传再往下有一个支脉叫狂禅。狂禅是什么样的呢？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今天我们安排了陈红先生主讲的《水浒好汉文化基因图谱分析》，解读文学经典的途径之一。在节目当中，陈先生谈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水浒传》当中的重要人物鲁智深和以往的鲁智深故事当中的人物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金本当中那些和佛教和禅宗相关联的内容，在以往的杂剧、话本等等中的故事都没有。这些内容是如何出现的呢？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陈红先生的讲解，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嘿嘿全都有啊，水里火里风里都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嘿呀

多元基因的进入使得这些好汉形象趋于复杂丰厚，但是不同来源的基因也相互排异，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格分裂。比如鲁智深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既有佛门也有非佛门两个方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描写？这两方面都是从何而来的呢？节目当中陈先生谈到了我们今天在金本水浒传看到的鲁智深和佛教和禅宗相关联的内容，在水浒传金本出现之前都没有，比如说像话本像杂剧当中鲁智深都没有这样的内容，这也和佛教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联系。下面我们继续来听陈先生的讲解。 这个禅修啊，在佛教里最早的时候跟派别没关系，就是个修行的手段，和我们今天说的瑜伽很像。但是传入中土以后，逐渐的成为某些派别特别重视的手段。从这越祖分灯传再往下，有一个支脉叫狂禅。狂禅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有一句话大家总说啊，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这说得很漂亮的一句话，是不是？这个修行并不一定你摆好姿势嘛，对不对啊？日常生活里你处处都可以修行，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但是这句话反面来理解什么意思啊？用不着去读经，用不着去修行，只要你放松回归本性，你就是一个最高的境界了。于是乎从这个命题往下一发展，就出了一派喝佛骂祖，不读经不修行。比如说你就不能理解的，这都常用的话头，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呀、啊、达摩老祖他有什么贡献呢？达摩老祖是谁呀、啊、那是个老骚狐，这个简直好像是外边的人来攻击他，但不是的，都是佛门里边的人，太粗俗了，是不是、啊、什么什么什么是世优质等等等等。这一派被称为狂禅。狂禅的特点是什么？拿丹霞天然的话说，我这里无道可修，无法可证，佛之一字永不喜闻，那你当和尚干嘛呀？那你当一个佛教里的领袖，一个大和尚干嘛呀？他说，这些个概念，这些个观念，这些个形式都是一分钱不值的，我就是佛，我看到了我的本性就行了，这就是狂禅。那么这个狂禅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很大程度上和侠有相通之处，就是高扬主体，我就是佛，我拜什么泥胎呀？所以不受一切的束缚，教理教义仪轨通通的不受。好处呢，斩截痛快，对不对呀？所有的这些形式的东西通通的扔掉，我就放任我的本性而来。在这个意义上，狂禅和侠是相通的。所以鲁智深这个形象，一面是一个侠客，天上有雷霆，一面由于他和尚的这个身份，写作者就把丹霞天然的某些个事迹，特别是这些事迹里面的那个精神拿过来灌注到鲁智深这个形象里。明代后期啊，有个大思想家叫李卓武，这个思想解放可以说从汉代以来第一人。这个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为什么天下没有是非啊？就是因为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所以就没有是非了。五经六经是吧，这个四书五经，说这些书是什么呀？这些书就是各种伪君子藏身的地方。这就是李卓武，他特别喜欢鲁智深，他评点水浒传一沾着鲁智深，旁边就批上佛叹号，真佛叹号， 活佛踏号，大段的话说鲁智深持久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作，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如今世上都是瞎子，再无一个有眼的，看人只是皮相，如鲁和尚他是个活佛，倒说他不像出家人的样子。那么李卓武这么评论，我们听着也够走极端的，是不是啊？他的根据是什么呀？就是狂禅的这样一种观念。到金圣叹呢，平师傅也很有名啊，他说真正善知识胸中便有丹霞烧佛眼界，说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和丹霞天然烧佛是一样的。那么一样的，对于我真正有修行的有道行的人，一看就慧心之处，善知识吗？什么呀？就是摆脱一切形式，直接本源。下面我们就说这个互文的话题了，就是在文本之间发现血脉联系。五灯会员里关于丹霞天然的这些个事迹，和水浒传里鲁智深的形象、鲁智深的描写，它有相当的联系。什么叫互文？就是不同的文本中间，我们发现同一个名词、同一个意象、同一种结构，它可以互相的为对方来背书、来说明。那么这种方法实际是近五十年来在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方法，因为这个事儿是毫无疑问的事，任何一个文本它里面某一个重要的词汇、重要的意象，它都不会是孤立的，它一定和其他的文本有一种联系，那么互相可以来印证。当然互文史又要有分寸感，不能把话给说过了。比如刚才我说，假如说丹霞天然它只有一点和水浒传里有点像，这个可能完全偶然。现在说有了这么多点，那中间这个联系就是不太容易否认了。我们做一个小结，水浒文本中的鲁智深形象和天然和尚的事迹有较多相似处，所以二者形成了互文的关系。鲁智深的形象中流淌着狂禅的血脉，这个是从两个角度说的。一个角度是这个形象本身水浒传里写的，我们就可以做狂禅来理解。另一个角度，由于互文的关系，我们发现他和五灯会员里和丹霞天然的这个事迹他是有关联的。好，这种血脉使鲁智深的形象丰厚而复杂，从而赢得了像李卓武、金圣叹、曹雪芹。为什么把曹雪芹说上呢？那个薛宝钗欣赏鲁智深，哪来个薛宝钗呀？就是曹雪芹欣赏嘛，对不对呀？他们这样的个性鲜明的读书人就特别喜欢鲁智深的形象。好，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比这更复杂。谁呢？宋江。 师父，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陈红先生主讲的水浒好汉文化基因图谱分析，解读文学经典的途径之一。前面我们说到了水浒好汉因为多元基因的进入，所以形象更加趋于复杂丰厚，以典型人物鲁智深做了讲解。下面要讲解另外一个典型人物宋江。 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比这更复杂。谁呢？宋江。这个宋江啊，身上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血脉。水浒传里梁山好汉最复杂的人物就是宋江，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很大程度你都很难把它给说圆了。一方面我们看书里怎么写，宋江的基本定性孝义黑三郎，孝搁在头一个啊。然后呢，哎呀，太遵守法治法律了，他犯了法被押解去江州，路过梁山，梁山好汉要救他，把他们给拦住了，说哎呀，你带着这个家呀发配多累呀，走那么远了，被家卸下来先歇会儿吧。他说此事朝廷法度，如何敢煽动啊，绝对不能动，这代表了法律啊，千万不能给动啊。然后呢，自己表态，小可若是上逆天理下违夫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呀？看大义凛然。然后说全解梁山伯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哎呀，真的爱国呀，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到最后立了很大功，人家朝廷赐给他毒药酒啊，他就甘心的喝了。甘心的喝了还不要紧呐、啊，喝之前把李逵找来，骗着李逵也喝了，跟李逵一块死了。太难得了，守法公民呐、啊。可是我们看看还有另一部分呢。第一，他结交江湖好汉，所以很早，这是他爹他老爸很早就告了他忤逆，跟他脱离父子关系，登报啊，声明了。这个古代说被父亲登报脱离父子关系可非同小可呀，是不是啊？还有呢，当然这是假的了，你要是守法公民，你用得着做这个吗？其次，在家里挖了一个地窖，准备万一是吧，哎，纪检也罢，公安也罢啊，检察院也罢，只要来找，有个地窖可以藏起来，你守法公民用着干这事儿吗？对不对啊？我就写过一本小书，就在咱们这个人民文学社出的《慢说水浒》，中间有一节就讨论地窖这个意象，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什么样的内涵啊？还有呢，自己说我宋江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留得一个虚名。结识江湖好汉呐、啊？江湖好汉是什么呀？很大程度就黑社会啊。哎，我跟好多黑社会都是朋友，这是成问题是吧？还有呢，这个故事怎么展开的？整个这《水浒传》呢，晁盖他们做了大案子，可不是一般的小案子，等于抢了国家银行差不多了。他去通风报信，被他们给放跑了嘛？这是守法公民干的事吗？尤其是你还在县里面啊，做着一个秘书科的科长，你这本身还是个渎职行为呢。这都不要紧，还有更要命的。我们看看他在江州写这两首诗，喝醉酒了，自吐胸臆，说自幼曾共经史，长成亦有权谋。这个权谋跟孝义可不是一回事儿，是恰如猛虎卧荒丘，是潜伏爪牙忍受，把自己比成一个猛虎，潜藏着猛虎，不幸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仇仇，血染浔阳江口。哇，内心里这刻骨的仇恨呐、啊！还有后边这首更要命了，心在山东身在吴，是飘蓬江湖漫绝虚，他时若随凌云志，是敢笑皇朝不丈夫。皇朝是什么人呐、啊？造反的大头领啊！说我的内心的志向，我要超过皇朝。同时出现在文本里，怎么理解呀、啊？这本是个道德楷模，这本是黑社会的老大。为什么会是如此？这两支血脉怎么回事？我们看看前文本里的宋江， 就《水浒传》这个书没出来，我们说势在累积吗？此前关于宋江是个什么人，我们就发现此前文本里关于宋江就跟鲁智深一样特简单，真正涉及这人形象就这四个字儿。这最早的宋之为人勇悍狂侠，你要看了这四个字儿，你怎么这也不能跟《水浒传》里那个宋江连起来，对不对啊？碰到人就非常客气，纳头便拜，即是与宋公为勇悍狂侠呀，这得李逵加武松。再看后来的这些个《大宋宣和遗事》，说宋江啊，分配众人统帅强人，掠州劫县，杀人放火，攻夺了什么什么多少个县，劫掠子女与部，掳掠甚众，就是一个大强盗头嘛。宋江以36人横行河朔江中，官军数万无敢抗者，拒贼宋江。哇，第一没有什么太具体的形象，第二这个人绝对是个很厉害的大强盗头。也就是说在《水浒传》之前的关于宋江的记载，首先是简单，其次是勇猛，再其次呢不构成一种文学形象，是吧？太简单了。那刚才说那个宋江那些事儿哪来的呀？啊，道德领袖啊，然后呢又黑社会老大，哪来的？好，我们看一看在《水浒传》里的宋江，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两条血脉，一条是江湖的血脉，在江湖里谁都服他，不管是什么人，比如说有个叫石将军石勇，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小情节记得不记得啊，在酒店里跟宋江的一帮哥们儿争座位吵起来了，石勇就说别拿人瞎唬，就是拿皇帝来我也把做脚底下的泥，皇上我都不含糊，我一概的不尿。好，结果说这位可不是皇上，这位宋江。石勇是扑翻身纳头便拜，宋江这名气就这么大，是不是？哎，这种情况哪来的？江湖血脉。还有一个呢，庙堂血脉，口口声声想招安为朝廷出力，本来人家晁盖给梁山那叫聚义厅，宋江当了头以后第一件事就改牌子，改成忠义堂。庙堂的血脉，这个血脉哪来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作者刚才我说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呢？还是我们可以倒出一个根儿来？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陈红先生主讲的《水浒好汉文化基因图谱分析》，解读文学经典的途径之一。因为多元基因的进入，使得水浒好汉的形象更加趋于复杂丰厚，但是不同来源的基因也相互排斥，又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格分裂。除了前面说到的鲁智深，宋江也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典型。这样的构思是从哪里来的呢？江湖血脉和庙堂血脉的源头又在哪里呢？下周日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陈先生的讲解。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红尘的故事叫全国

12点整。